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18集，第三种方法。公孙听了黑衣人的话就是一愣，随后脱下鞋来要抽他，被众人拦住了。展昭瞧了瞧，这人舌头貌似是正常的，耳后也没有塞，不是一伙的。众人都看殷侯和天尊，想问具体是怎么回事。殷侯示意说来话长，所有人都回开封府再说。一大群人回到开封府后，那些黑衣人一个接一个的被绑着带到了院子里。天尊将小四子放到一旁，走过去看那个被林业火揍过的黑衣人，仔细打量了一下后摇头： 你是第几代啊？ 黑衣人伸出了四根手指表示第四代。 哎呀，怎么跟你太爷一样笨呢？ 黑衣人不说话，展昭拽了拽殷侯的衣袖： 怎么个情况？ 这些人是飞鱼族的。 飞鱼？哦，听起来好厉害。 是飞鱼，西北外族对他们这一族很不友善的一种称呼。 众人都皱眉，等着殷侯继续说。 事情要说回100多年前了，那时候西北那边外族非常非常多，一个一个的小城邦林立。 众人都点头，联系到林业火先祖、沙妖族之类的，的确是很多外族的感觉。 在沙漠深处有一些流族，就是居无定所的部族。流族大多是弃儿形成的，那时大漠流行一种怪病叫废鱼症，生下来就有这种病的孩子就会被丢掉，渐渐的这些弃儿就形成了一个族群，称为废鱼。 废鱼症好像听过。 这是一种病吗？ 属于一种传说中的疾病，但是我从没有见过。 大概跟西北某片地区的水文有关系，这个不是重点。重点是废鱼族的人基本都不会说话，因为舌头畸形，大概十个里边会有一个例外。然后有一些脖子两边到耳后这片区域会有两条到三条不等的裂口，是长在皮肤上边的，好像也没什么作用。 公孙拿着个镊子研究了一下那几个黑衣人耳后的腮，点头： 的确只是一层皮而已。 废鱼族整体都是不太聪明，思维很简单，经常被其他部族驱赶或者奴役，生活得很凄惨。但是废鱼族又相当的善战，有一些部族就利用他们善战又愚笨这一点，训练他们成为死士来参加战斗。本来废鱼族要灭族了，不过妖王救了他们。 银妖王救了他们吗？ 后来废鱼族的子孙被妖王安排在了某个地方，据说是人间仙境一样的世外桃源，只有他们能在那里生存，别的部族无法接近他们。废鱼族当年帮了妖王很多忙，他们一直都是牺牲品和被利用的对象，只有妖王善待他们，所以废鱼族是世世代代忠心于银虎族的。我们都认识他太爷，换句话说，他们不可能会伤害小四子。 我们得以生存都是因为妖王。 那你们抓小四子干嘛？ 要把他带去安全的地方藏起来。 公孙眯眼搂住小四子瞪他们： 别跟他们计较，他们真的只有一根筋，智慧比小孩子还不如，很容易被骗，想事情也很简单。 闻言黑衣人们都低头，林业火抱着胳膊点头，刚才交手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了，虽然勇猛功夫也不错，但是的确也很笨，直来直去的。 对了，你们被妖王安顿在哪了？ 石林里边。 石林？哼，妖王又唬人了，还说什么世外桃源，竟然让人住石林。 石林不是死地吗？怎么生存？ 石林里边的确有世外桃源，死地只是假象而已。妖王教了我们进出石林的方法，只有废鱼族的人有法子进出， 其他人都进不去。里边有水和湿地，自耕自种，还可以狩猎，我们过得很好。 以妖王的性格，他让他们住在里边，有告诉你什么，或者让你们做些什么事情吗？ 有。妖王让我们守住一个秘密。 天尊和阴侯对视了一眼，妖长天似乎也心领神会。 大概就是那封信上写的。 想不到事情竟然还没有结束。 无沙大师也摇了摇头，四个老头聊着自己的，在场众人则是一头雾水。 那什么，关小四子什么事儿啊？ 阴侯将那封妖王给他们的信拿了出来，交给展昭。展昭抽出信纸，其他人也都围过来看。等将信看完，众人都惊讶不已。 万咒宫塌了100年，门反而打开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 妖王的意思是，当年你们离开之后，万咒宫的大门和千金闸都关上了，但是塌方的万咒宫经过这100年，因为地震和渐渐下沉，门自动打开了。 也就是说，只要能到万咒宫，就算没有引路人和钥匙也可以进去，是吗？ 嗯。 进去之后呢？有什么后果？ 什么后果都有可能。 可是没有九龙轮盘不是去不了吗？ 但是门还是必须关上，这么开着迟早会出事。 可问题是，没有九龙轮盘我们也过不去，不是吗？ 妖长天看了看那黑衣人。 妖王让你们帮忙看守的是什么秘密？ 黑衣人沉默了一会儿，伸手一指小四子，小四子眨眨眼钻进公孙怀里，公孙护住儿子，眯着眼睛看那黑衣人。 妖王说过，如果万不得已需要再去一趟万咒宫，他留下了第三种方法，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 在哪儿？ 只有一个人知道那地方在哪儿，下一代银狐。 众人都一愣，随后刷啦一声转脸看小四子。小四子眨了眨眼歪头，公孙揉了揉儿子的肚皮。 小四子，你知道去万咒宫的方法藏哪儿了？ 万咒宫是什么？ 小四子睁大了眼睛。众人望天，也对，他一个小孩知道什么？ 妖王藏哪儿了呢？只有小四子知道的地方。 儿子，你想想看，妖王藏了一样东西在某个地方，他藏哪儿了？ 小四子抱着小胳膊鼓着腮帮子想了半天，摇摇头，随后钻进公孙怀里表示不开心。公孙拍了拍儿子，萧良过去摸小四子的头，然后怨念地看着众人。 不准再欺负景儿！ 众人也无奈，妖王既然未卜先知，那表示小四子的确是知道，但是什么时候能突然想起来，那就没准了。 你们为什么要把小四子藏起来？你们知道有人要去万咒宫吗？ 嗯，最近石宁外围有人在活动，我们打探了一下，发现是一些神秘人，他们想去万咒宫。 什么人？你们怎么知道的？ 黑衣人从怀里摸出了一样东西来交给赵普，赵普接过去，就见是个木头盒子，打开一看，只见里边有一枚小小的挂坠，是鱼尾枕的挂坠。 鱼尾枕？这整件事跟鱼尾枕有什么关系？ 这是妖王当年留给我太爷的，飞鱼族世代相传。妖王说，这个东西如果再出现，就表示有人想去万咒宫，我们就要好好保护去万咒宫的方法。那些在石宁外聚集的神秘人，他们在寻找这个图案的玉器。 阴侯接过那枚玉佩，看了良久，皱眉。 去万咒宫的法子该不会真的被藏在某个纬度的玉器里边了吧？ 30年前崔成遇害，会不会也不是情杀那么简单呢？ 展昭拿出那一枚留在崔成尸骨旁边的玉佩，跟那枚黑衣人给他的一比较， 两枚是一样的。 崔家当年灭门，没准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。 不如去问问崔苗，看他知道多少呗。他们家这么搜集当年崔家流出去的玉器，没准也有关联。 现在有两条线索很值得去查一下，一是宫里那个联系人， 也就是一个宫女。 嗯。 二就是，到底是什么人想去万寿宫？ 可要怎么查？你之前设计的那个法子可能引出那个宫女，但至于什么人想去万寿宫却完全没有头绪。内部追杀你们的黑衣人，他们也的确是提及他们来自石林附近。 有饵就能钓出来鱼啊，别忘了我们有最好的饵。 众人都眨了眨眼，公孙赶忙抱住儿子。 我当然不是说小四子了。 那是什么饵？ 展昭没说话，白玉堂就转身进了公孙的书房，没一会儿他拿了一样东西出来，放到了石桌上。众人一看，立刻明白了过来，是公孙用来做镇纸的那个假的九龙轮盘。 也许有人知道这东西有两个，但是应该除了我们之外，没人知道两个都已经碎了吧。最近不是大家都来送寿礼吗？ 嗯，然后呢？ 宫里跟鱼尾渡有关系的玉器不是被偷了吗？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理解了展昭的意思。展昭将那枚假的九龙轮盘交给了林业火。 这就作为魔鬼城送的寿礼。怎么样？ 这主意不错呀，所有想去万寿宫的人一定蜂拥而至，跑去皇宫偷这份寿礼。 到时候呢，咱们就守株待兔就行了，不管能不能去万寿宫，先把想去的都逮住了再说。 嗯，法子不错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